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这里是少花钱品质时尚旅行的代表，我是你的好朋友高磊。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出去玩去，那旅行的目的地选择在哪儿呢？我们聚焦欧洲吧。先考考大家，去欧洲旅行，一个国家它看似是在欧洲，但是实际上好像又不属于欧洲，哎，这么个国家您觉得应该是哪个国家呢？直接告诉您答案吧，这就是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啊。那么问题就来了，英国这么大，第一次去英国到底该怎么玩啊？怎么玩才能把经典都覆盖到？那么多城堡我们去哪儿呢？哈利波特和卷福都喜欢，怎么去他们的电影取景地呢？如果从好玩程度来排序的话，乐趣旅行认为应该是先伦敦，再爱丁堡，接下来我们去约克、巴斯、牛津和剑桥。虽然说主观色彩比较浓厚吧，但是如果是第一回去英国，那当然要以最好玩的伦敦和爱丁堡为主了。其他城市呢，可以根据时间和预算咱们酌情选择。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啊，就会为大家呈现如果用8到10天的时间怎么来玩转英国。好了，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提示大家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加我们的闪购下单活动啊，把您感兴趣的超值线路收入囊中。另外呢，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一点钟还有第二次闪购等着大家。那么如果今天夜里呢您没有抢到没关系，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次闪购通道开放的时间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样的一条线路哈，英苏风采，英格兰加苏格兰10天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9599元，而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9199元。重复一下，每人9199元。我们将会去到的是英格兰和苏格兰，10天的时间，我们将带您从北京出发，往返直飞。我们会走过哪些著名的地点和景点呢？包括有伦敦、约克、爱丁堡、湖区、逃婚小镇、曼彻斯特、三大名校、大英博物馆。您还会享受伦敦全天的自由活动时间， DIY 你的伦敦新玩法。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三大名校啊，指的就是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据说呢，在几年前，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不小心合成炸药，差点炸飞了曼彻斯特大学，这怎么回事呢？说到有一天中午啊，曼城警方是接到了那儿的学生的报警，说哎，我们好像做出了一点不该做的东西，这东西可能会爆炸，你们快来吧。哎呀，好吧，对于爆炸这种事儿，警察反应还是非常快的，没多久警车就来了。 学生呢告诉警察，爆炸物是三过氧化三丙酮已经结晶，进入了不稳定的状态，只要随便一加热或者是碰撞就会爆炸。警方表示，那我们处理不了，等我们叫军方的拆弹部队来吧。于是在等待拆弹部队的这个期间里，警方不断地疏散周围的人群哈，扩大封锁的范围。等到了当天下午的1点钟，一个曼彻斯特大学的员工就公布了事件发生的细节啊，一个学生不好好做实验，他呢就把两种化学品混合到一起，结果生成了三过氧化三丙酮，还结晶了，直接进入了随时爆炸的状态。哎，到了下午2点半左右，拆弹小组终于来了，这一进去就是1多钟头啊。下午4点钟，威胁终于解除，整个校园才慢慢的恢复了平静。好在是虚惊一场啊，不然咱今天啊都没机会一睹曼大的风采。刚才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逃婚小镇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格特纳格林位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境上，被大家呢称之为是逃婚小镇。这个逃婚啊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逃婚，而是好多人离开家乡专门跑到这个地方去结婚，于是啊这里成了有名的婚礼举办地。那原因是什么呢？哎，告诉大家，原来啊当年婚姻法规定，英格兰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性22岁，女性20岁，而苏格兰的结婚年龄呢要比英格兰小，男性20岁，女性18岁。年龄在不同时期呢有所改动，但是苏格兰还是比英格兰小，所以呢很多英格兰的男女想要早点合法结婚啊，就会私奔跑到离他们最近的苏格兰与英格兰边境处的格特纳格林举行婚礼。并且呢苏格兰还规定啊，只要结婚誓词在两个证人面前立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举办婚礼。这里的很多店铺旅馆就慢慢变成了举办婚礼的场所。到了现在啊，每年举办的婚礼基本都是超过5000场之多，所以几百年下来，这里已经见证了无数婚礼了。现在的逃婚小镇不仅是结婚圣地，也变成了一个旅游圣地了。这是刚刚呢我们为您介绍的第一条闪购的线路，英格兰加苏格兰10天跟团游。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9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闪购的抢购活动。那当然呢里面还有其他线路的详细介绍，您感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好，那今天的第二条乐趣闪购特价线路哈，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印象英爱，英格兰加爱尔兰12天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1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1299元，没错，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1299元。那大家伙呢，如果您对英格兰、爱尔兰这两个地方感兴趣，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节目的介绍过程当中随时抢位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了解一下吧。那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呢会一起去探访爱丁堡、约克、湖区、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一起游览巨人堤、三大名校、大英博物馆等等。在山的那边，除了是山也可能是水，大自然赋予的事物总会带有神奇的特例，所以啊在大自然的神秘变化当中总有令人有些惊叹的地方，比如说爱尔兰的巨人堤道。关于爱尔兰的巨人堤有两个传说，因为与巨人有关，所以堤坝被命名为巨人堤。那么这里的形成原因呢，是因为一次交战而形成的。爱尔兰的巨人芬库尔与苏格兰对手芬盖尔交战，巨人芬库尔为了抵达苏格兰的边界，便将岩柱一个个移到了海里，在将要完工的时候呢，巨人停下了休息，苏格兰对手芬盖尔偷偷地潜到了爱尔兰观察，竟然发现巨人庞大的身影，心中呢感觉到了害怕和恐惧，就落荒而逃了。 而且在妻子的建议下赶忙撤兵，以防万一受到巨人的攻击，便下令并毁掉了巨人的地道。那么另外一个传说呢则不一样啊，比较浪漫，说啊这条巨人地道的修建呢是为了迎接一位新娘。你看看这俩啊完全是两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爱尔兰军官芬库尔与巨人交战的时候，战争异常的激烈，所以在路边拾起一块石头砸向巨人，没想到这块巨石啊竟然将巨人打倒了。巨人倒下后，他的身躯呢最终是形成了巨人岛。后来军官芬库尔爱上了巨人姑娘，为了迎娶巨人姑娘，便将巨人岛打通，造就了这条巨人地道。哎，这两个故事听起来都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哈，同时呢也为它的独特增添了一些神秘感。那既然如此神秘，不如亲自前去看看吧。在爱尔兰的岛屿上，你除了会看到如画的美景，自然呢也会看到如诗的风貌，除了看到静谧的小道，也会看到澎湃的索桥，除了会看到独具一格的风貌，也会感受到爱尔兰的神奇故事。如果你喜爱自然，不如呢就到巨人地道一探究竟吧。自然的孕育下，这里的美可是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好了，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又介绍了第二条线路，这就是印象英爱，英格兰加爱尔兰12天跟团游。那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仅仅是每人11299元，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之内呢，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特价旅行，来参与我们的限时抢购。好了，高磊祝你好运气。 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的两条乐趣闪购线路啊，我们依然会去到英国，发团日期不同，行程安排自然也就不同，当然了价格也不同。他们呢分别是第一条英伦自由爱，英国全景加爱尔兰11晚13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213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20499元。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每人20499元。那么另外一条呢是英享时光，英国10天深度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5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是每人15299元。哎，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大家伙儿对我们介绍的闪购线路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直接下单抢购。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乐趣闪购了。那今天节目的第五条乐趣闪购线路呢是冬季恋歌，北欧四国10日游，市场价是每人9999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599元，没错，就是每人9599元。国航直飞，拒绝红眼航班，双点进出，减少700公里的车程，多出1天的游览时间。像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岩石教堂、皇后岛、霍尔门考伦跳雪台、挪威小镇、北西兰岛。我们呢会一起去斯德哥尔摩舞蹈巡游，寻找最美的北欧明信片，再送价值220欧元的自费项目塔林游览，又多游了一个国家，绝对超值，绝对赚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品尝到正宗的瑞典肉丸。哎，不仅是能够让瑞典人吃出乡愁的料理，也是足以让天涯异乡客们幸福感飙升的一道菜。而它大概呢，也是我们最熟知的这个瑞典传统美食代表了。真正的瑞典肉丸呢，不仅在做法吃法上都大有讲究，也根据肉源不同，在品质上有高下之分。瑞典肉丸所采用的原料呢，最常见的是牛肉与猪肉的混合肉末。据说啊，牛肉与猪肉的混合比例也能看出瑞典国内的南北差异，越往北猪肉比例越低。加长版本的瑞典肉丸当中啊，肉末中呢要加入碎洋葱，掺入在牛奶中浸软的面包屑，再打入鸡蛋，再用调料调味。捏出丸子之后啊，在平底锅中用黄油慢慢的煎熟。吃瑞典的肉丸通常是配土豆泥，还有一些橘子果酱，还有一种专门的瑞典的果酱，以及酸黄瓜。在瑞典的超市里可以购买到不同品牌和口味的速食瑞典肉丸产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啊，咱们在买这个肉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产品的标注的这个肉含量。通常情况下呢，当然都是肉含量越高味道就越好。好，那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乐趣闪购线路呢，向大家推荐的是舞动的精灵瑞典芬兰七日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2,999元，我们今天的限时闪购价呢仅仅是每人12,399元，没错，就是每人12,399元。那带大家呢去游览世界自然遗产加莫尔斯塔德教堂村、凯米教堂、索木滑雪度假村，还有罗瓦涅米教堂、岩石教堂、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等等。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之内呢进行限时抢购了。在这特别要介绍一下加莫尔斯塔德教堂村，在吕勒河上游10公里处，是瑞典北博滕省吕勒奥附近的一个小镇，位于波蒂尼亚湾的最北部。17世纪加莫尔斯塔德初步形成现在的教堂村，如今呢小镇一共有424幢木头房子，围绕着一座石头教堂。石头教堂呢是建于1492年，是瑞典啊地区最大的中世纪的石教堂，它完整地保留了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早期教堂村庄的特点。好了，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我们的闪购通道也是开启状态。如果您对我们今天准备的这几条线路感兴趣，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咱们再好好的睡一觉哈。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呢，同样在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时尚的出行线路。那么闪购通道除了在节目时段开启之外，每周一三四五下午的1点同样会为您提供服务，到时候您错过了晚上的节目播出时间段，可得一定定好时钟，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特价游，我是高磊。那今天呢我们准备的六条乐趣闪购线路再为大家呢重复一下，分别是英苏风采英格兰加苏格兰10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5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9199元。第二条，印象英爱英格兰加爱尔兰12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11,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1,299元。第三条，英伦自由爱英国全景加爱尔兰11晚13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21,3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是20,499元。 那么接下来是英享时光英国十天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5,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5,299元。第五条线路，冬季恋歌北欧四国十日游，市场价每人9,999元，我们的乐趣闪购价是每人9,599元。最后一条线路，舞动的精灵瑞典芬兰七日游，市场价每人12,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12,399元。好了，话不多说，赶快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参与抢购吧，加油了朋友。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别忘了还有974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好了，各位朋友，那今晚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可别忘了，每周一、三、四、五凌晨的1点，我们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呢，节目播出的这4天啊，每天下午的1点，我们的乐趣闪购通道还会限时开启。错过了午夜下单没关系，那么这次您可得上好了闹钟。好了，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风力渐小，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最低气温在零下九度左右，体感很冷。未来几天气温持续较低，气象台已经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听听我告诉我，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一些些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哇呜哇呜啦，清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拨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拉树下人家， 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天天雀歌，我是雨允。刚刚我们听到的轻松小调是由叶蓓演唱的 B 小调雨后，由高晓松词曲创作。这首歌的曲调在1995年的夏天就已写成，半年后的某个冬夜，高晓松在家里摆文字游戏，突然灵机一动写出了这首歌词，翻出老曲一配，竟然严丝合缝，于是就有了这首经典的歌曲 B 小调雨后。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老狼演唱的《弄错的车站》。

火锅跳吧跳吧，什么风景有什么感受，我也但求跳出浪漫如梦宇宙，其他的意念完全没有，任令对手松手，在殿后互不相干，怕什么温柔，跳到尽头记得我这探戈舞后，如一支舞便成为密友，捏着我手说一不有笑怕住脑后，记住 记住松手。 我们听到的就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孟庭苇演唱的把思念寄向远方。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凌晨一点半再会。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也许当时我们都太过年轻，爱情似掌心上，我们生怕它变化，紧紧抓住却更流失了它，把思念寄托远方，愿你无恙，是否记得我们一起分享青春的天堂，把思念寄托远方，告别过往，祝你快乐幸福和我一样，独自在 己鼓掌，就算偶尔会受伤，但想要更强，就保持我的倔强。 未来在发光，年轻要一次疯狂，挥洒的热血冲破一切势不可挡， 拥抱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每颗汗水都是我勋章。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